生再咬一口。 完结篇。 坐下来见一面，戴你送的项链想换你，你要我就当成纪念。白天成了到不了的明天，不代表又遗忘了昨天，听你发自内心的言语，想问你的冲动好强烈。

些犹豫。

谁能担保去到永远？永远的思念是否不会沉淀？沉淀的真心有谁能看见？那又何妨？那又何妨？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